个作者对于这些大师提出了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赏乐建议，而且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歌单，就是如果你听这些大师，那你去听什么样的歌最有代表性呢？我们可以去梳理看看。 其实黄老师也是前几天也把这本书看了一下，我知道你们俩也商量了半天怎么把这个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哈。里头这个书里头应该说提供了一些欣赏爵士乐的窍门和这个方法哈。您看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他不光是从那个风格分类，包括就是一些关键的转折点的那种就大师级的人物，把音乐的方向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大师的人物，同时还把那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个从时间轴的分类以及从地域性的分类他都提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全面的一本书。 爵士乐聆听的这个窍门，我也很好奇，就讲一个音乐门类怎么听有什么窍门，这个怎么介绍呢？ 这我来说两句。 好， 首先哈，首先呢，就是因为爵士乐种类太多，咱们从这个从稍微收紧一点，从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说，首先必须要去大家要有一点就是共同认识，爵士乐它现在它属于艺术音乐，在联合国的那个教科文组织里，爵士乐和我们所熟知的古典音乐是两条并行的直线，这高度是这个高度，所以它属于艺术音乐。那换句话说，艺术音乐的那个聆听就跟您去看一幅画，甭管哪个大师的作品，还是说有些特别艺术装置或者艺术的东西，很多人你要现在给我摆在哪个画前面我就懵了，也会这样。但是呢，其实问题在于我为什么会懵，就是我给我的心理潜意识就是我不懂，那换句话说，我给你一个特别好的最好的一个厨师做了一道东西给你吃，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好吃或不好吃很简单，然后呢，但是大家反而老有这种心思，就比如说好吃了，我必须整明白它怎么这里面都什么，这就没有 怎么好 就没有必要 啊。 我个人认为，就如果它是一个好的艺术音乐，对全球得到认可的主流音乐，现在是，那么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知道它里面用的什么音阶，什么调式，弄哪个和弦，怎么转的位，怎么配的气？ 这是黄老师您这样的专业人士， 这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厨子啊，怎么炒这菜是我们一点一点学出来的。作为大家而言，你听了之后，音乐最直达，直达心灵，音乐是不用思考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他几乎所有艺术形式你都需要思考一下，你看一幅画，你想一下，看一个电影想了一下，看一本书想了一下，对吧，你看一个雕塑你会想一下，音乐不是咣当给你了然后你觉得哎呦真难听，OK 了，或者说哎呀我感动了真好听，OK 了。 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在最前面他引用了艾灵顿公爵的一句话，就是聆听是音乐的核心，后面也讲到艾灵顿公爵自己也讲说，我在音乐里面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去听，所以其实我们这本书叫如何听爵士，它并不是去用那种乐理啊讲很多的知识点啊让你去怎么去听爵士，它更多的是说首先你要有这种耳朵，你要把耳朵打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它里面是提供了一些指引，就是如果你想听这个时代的你去听什么，如果你想去听那位大师的你去听什么，它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导览，但并不是并没有讲太多的乐理知识， 对， 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去说教大家或者是哈指导，我觉得什么窍门什么的哈，我觉得用不着，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比如咱们下了班了到五点多互相打了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来说那谁谁谁黄勇说的那个他知道一家那个在北四环那儿有一家什么什么吃的那个特好吃，可能你们二位没吃过，但是这种好奇你是存在的， 是 我们会下了班赶着晚高峰开着车一多小时我们就为了吃那一口，这种好奇心 吃完了以后就说特好吃就可以了。 对音乐我认为大家就是我觉得不是指导，是应该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音乐爱好者们希望你们保有这种好奇心，直到你老一直有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就可以了。 所以这本书它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目录或者是名单，告诉你什么时期有些什么样的大师，这些大师他的作品能够传承下来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个介绍你来听这些爵士乐，可能就会对爵士乐会有一个比较多的了解。 对，他介绍的这些大师包括某些作品或者某些分类来说，就是这含金量是很高的，所以也就是说就还是这个我老拿吃的说，比如说人说

这是一位歌手。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再来听听这一段。来，这个黄老师来介绍一下吧。这首也是特别美的一首歌，而且是这个家里头两代人哈都是爵士乐手。 对，是爵士乐的巨星。这个女歌手她的父亲呢叫 Nightingale， 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爵士乐的歌者巨星。但是也是已经去世了。 他那个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里头的这个配乐， 就用了他父亲的这些音乐和歌。 哦。 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儿呢叫娜塔莉，娜塔莉寇，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歌手，因为她是比较近现代了。就是实际上有一个特别对我来说挺悲伤的一个消息。我听她的专辑已经听了好几年，然后呢，就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联系她，我说我希望让他来北京来演出，然后他也答应了。他说，但是他身体呢稍微有点不舒服，他说看看能不能，把身体调整好再来。结果他就去世了，就在前两年去世的。 哎呦，好。 但是他这首作品为什么给大家听？这是一首把爵士乐最经典的三首歌，就是 For Sentimental Reason、Autumn Leaves 还有 Tenderly 这三首歌，他编了一版在一起。就是把一下给唱完，重新配戏。这个张专辑的质量极高，极其值得收藏。然后最感人的还是，就是华纳当时，我记得是华纳那个公司，当时呢，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明星，所以呢，在他们的库里有那个母带有他父亲的分轨文件，然后呢，前几年他们出了一张，就是叫《Unforgettable》那么一首歌，那首歌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 忘不了。 然后把这个父女俩合在一起了。当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出这个专辑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男女生对唱，特感人。 想想 就是把他父亲在那个硬盘里留下来的声音，贴到了现在这轨上，父女俩一句 跨越时空的对唱， 对，特感人。 Your arms open wide and close me inside. You took my lips, you took my love so tenderly. 真的是很想闭着眼睛好好欣赏一下哈。但是黄老师带来的歌单实在太丰富了，我们还要换一首歌了哈。这首是来自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萨克斯管演奏家约翰·科特兰。 对 ，John Coltrane。 啊，听了半天还没听到他唱歌，先听一段吧。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可以说是。真是最伟大的，就是爵士乐萨克斯，就是无论学习的人还是听的人，你是不可能绕过他，必须要去接触的。 其实刚才前面节目您也提到过他， 对，这个是必须要提到的人。现在甚至有些国外的一些那个教堂或者一些甚至跟宗教有关系的，一些那个活动上会派发印有他的头像的那个 T 恤衫。就是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听他所有的这些专辑有很多，就这首歌叫 Say It Over and Over Again， 实际上就跟说我爱你是一样的，这句话你可以永远重复的说，然后那旋律也是就是从心里就心灵里就 流淌出来的。 对，所以我就听他很多他的旋律，他的音乐，他不但是时代的那个就是变革音乐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他这些所有的声音，你感觉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个被上帝摸到后脑勺的人，我觉得他就是 天才。 对，他的这些声音或他这些旋律是哪来的呢？我觉得他

哦， 对，这个爵士音乐节十月，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去学一学，赶紧把这个书先看一看。 是啊，我们到时候有机会可以请王老师再来说一说，带一些这个爵士的乐手来现场做一些演奏啊什么的。 可以啊，那太好了，感谢感谢。 也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刚才我们也聊天说，生活多一些色彩， 嗯， 是吧？有这样的是有那样的色彩。 对，我觉得就是无论大家关注爵士乐也好，也任何音乐也好，还是美术、艺术、书籍， 嗯， 等等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嗯， 不要只有工作和只有烦恼。我们其实生活里有很多东西可以点亮你，让你至少能够多很多窗口。如果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给我们注定了有一百扇窗子，咱们自己别一扇一扇给它关了。 嗯， 有很多可以推开的窗户。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助 个门， 希望借助这个节目为大家多推开一些窗户哈，多点亮一些色彩。 城市文化范儿，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爵士乐的性格即自由、即兴、随意，所以乐器没有什么定式或禁忌。一般我们常听到的有钢琴、爵士鼓、吉他、贝斯、萨克斯、小号，可以电声也可以不插电。其他常用的还有长号、小提琴、单簧管等。爵士乐发展到今天，和其他音乐一样，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时代。跨风格和跨种类的爵士乐很多，和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摇滚、电子等各种音乐相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爵士。 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二位的介绍呢，对于爵士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打开这本书，如何听爵士乐，在都市的喧嚣过后，静下心来，一起来品味经典的音乐，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感谢黄老师， 谢谢， 嗯，谢谢栗子， 谢谢大家。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城市文化范儿，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I'm a fool to want you. I'm a fool to want you.Can't be true. A love that's there are others too. I'm a fool to hold you. Such a fool to hold you. To seek a kissMy alone to share a kiss the devil has known. Time and time again, I said I'd leave you. To warn you. hitting me and needing you. I know it's wrong, it must be wrong, but right or wrong, I can't get along without you.Without you.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 now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What a wonderful world.